看见孤独的仙人掌，速度拉开空荡荡的迷茫，回想你们微笑模样。 Take care my friend， 离别时你要坚强，朋友再一次拍拍肩膀，别让旅途带着忧伤。 小蜜今年28岁了，未婚，没有男朋友，甚至是从来没有过男朋友。每每谈论起她为什么没有男朋友的原因，小蜜总是很气愤地说，这个看脸的社会啊，他们不就是觉得我不好看吗？我认真端详了一下小蜜，虽然不算美女吧，但是脸的轮廓还算精致，素颜，脸上长痘，有点油光满面的样子，头发有点乱，绑了一把，有几根还垂了下来，整个人看上去就是活得不太好的样子。我有些犹豫，但是还是忍不住问了一句，哎，你有多久没洗头发了？啊，我忘了。他一脸迷茫，略带思索。小咪啊，你最近是不是又经常加班，经常熬夜呀？他很惊讶。莫姐，你怎么知道的？我说，你的脸告诉我的呀。因为人的气场经常可以看出一个人的状态，而一个人的脸其实已经映射着他的生活了。你的脸如果像你的生活一样惨不忍睹的话，又如何让别人来喜欢你呢？其实一个人过得好不好，有的时候不用问，看看他的脸你就知道了。一个脸色蜡黄，双眼无神，眼白泛浊，眼带血丝的人，通常都是休息不好，焦虑混乱，忙或者是麻烦缠身。一个把微笑挂在脸上，眼里永远有笑意，气色红润的人，通常是惬意舒适愉快，并且幸福环绕。 遇见幸福要望一段好时光，走过了寂寞的太平洋，每一次眺望都与你分享，拥抱你的微笑像太阳，时间推着我们慢慢长大，要离开我那最熟悉的地方。

四肢相碰，差一点忘记了怎么走出来。从此以后不要犯同一个错误，正这样的感触写一封情书送给我自己，感动得要哭，很久没哭，不是为天大的幸福。将这一份礼物写一封情书给自己祝福，可以不在乎才能对别人在乎。是怎么样划过了我皮肤，只有我自己最清楚。像这样的感触写一封情书送给我自己，感动得要哭，很久没哭，不是为天大的幸福。像这一份礼物写一封情书给自己祝福，可以不在乎才能对别人在乎。 前几天的时候我见到了很久没有见面的学长，他大学时学习成绩优异，又担任着主要的学生干部，学弟学妹总是把他给奉为神话，他的许多故事在民间流传。那个时候的他总是那么淡然俊雅，脸上泛着光彩，自信从容幽默，有些指点江山的气势。后来由于拔尖的能力，出色的成绩，保上了学校的研究生。那个时候的他少年得志，谈笑风生，正要开启着自己开挂的人生。但是这次见面，他却跟我想象当中的有些差距。现在的他行色匆匆，步伐略快，脸色蜡黄，嘴唇泛白，眉头微锁，没有理清的胡渣迫不及待地诉说着他的生活。他的脸和表情都在告诉我，他不太好。后来攀谈我才知道，最近他忙于课业，还有论文修改，课题研究，还有即将到来的就业的压力，天天处于焦虑之中。那些生活的疲惫，日子的艰辛，通过脸这个窗口真的是一览无余的给暴露出来，毫无征兆，无声无息，却让人一目了然，尽收眼底。所以说脸啊，真的是一个很神奇的东西，高兴或者是不高兴，过得好或者不好，都作为最主要的媒介来诉说着你的生活。你好的时候呢，脸上的每一寸肌肤都在微笑，藏都藏不住的嘴角都在说着你的开心。当你不好的时候，每一个眼神也都在叹息，皱也皱不完的眉头，留下的纹路是每一刻不幸福的积累。你看，你的脸总是暴露着你的生活。 又站在你家的门口，我们重复承诺，这样子单方面的守候说他有多温柔，虽然你还握着我的手，但我已不在你心中。我真的懂，你不是喜新厌旧，是我没有陪在你身边。 什么，这是为什么，眼泪会流，我也不懂，就让我走，让我开始享受自由，回忆很多，你的影子也会充满我生活，我并不懦弱，你比谁都懂，最人寂寞这会是 星光默默燃烧，自己发亮，无名的花依然芳香，贝多芬也听不见鼓掌，天使未必在唱，看太阳给人温暖，不必谁时光，不要投降。Stand up， 我摸到星光。Stand up， 你让我勇敢。

她本是一张长得好看的脸，面容清秀，化着淡妆，不能说肤如凝脂吧，但确实是巧笑倩兮，美目盼兮，现在整个人看上去更美了，优雅恬静，还有脸上那股子好看的淡定从容。人们常说人的眼睛会说话，其实人的脸呢也会说话，人的精神气质更会说话。他就是那种一见面呢就像认识了很久的人，很爱笑，很亲切，他脸上显现出来恬淡的气质，带着不可抗拒的亲和力和饱满的精神状态，让我很想成为他的朋友。相处下来，我发现他也是一个让人觉得很舒服的人，也发现原来我们有很多的共同爱好，于是才有了更深一步的认识，才可能从琴棋书画聊到诗酒人生。我一直都觉得对女性的脸的最好的评价并不是你长得漂亮，而是你看起来很舒服。 十岁的我喜欢偷偷地穿着大人高跟鞋拖地，像座少女，十七岁是疯狂的年龄，实现了一个人的旅行，想要记忆。最好的知己也是天敌，伴我经过时间的洗礼，心是唯一不朽的东西，继续相信每个人的心里都住着美丽的夏季，不管怎样受过伤也要敲破碎的经历，每个人都希望被对的人收留在心里，爱是风霜 人们 认识的第一个窗口，没有人可以一见面就通过你凌乱的外表来直达你体面的内心。脸作为人的第一张名牌，首先需要的就是经常打理。女性的脸干净整洁，眉清淡纯，就能给人一种很舒服的样子。而男性的简单清理，刮刮胡子，就能看起来不疲惫和不苍老。当然，脸好看绝对不只有表面的工程。都说相由心生，心由事成，把自己的生活处理好，把日子过舒坦了，过有趣了，人才能真正的好看。要知道，愉悦和健康才是最好的美容剂。 从来的全世界的伤悲全都被你摧毁，你日没就见陪我，怎能不醉不小心的傻乎乎，因为只有你占据了视线，其他的我都看不见，只是爱情火，只是对你的迷恋。你这么美，你这么美，是交换了沉睡，你是天使般的安慰，你是我从来的全世界的伤悲，全都被你摧毁，你日没就见陪我，怎能不醉不小心的伤痛，因为只有你占据了视线，其他的我都看不见，只是爱情火，只是对你的迷恋。 让我心火飞飞，舍得一个天使念罪，爱梦呀万分之贵，没有时间可以浪费，我能有什么另外一个机会，让我吻上你的嘴， Wanna hablo español， 给你拉丁味道，你的美就是非常的好，别责怪我的一点冒昧，我想陪你度过年年岁岁，你太美你太美，为了你我女征服大江南北，沉鱼落雁难忘伤悲，文字不足形容你的美，宝贝给我你的拥抱，让我永远珍藏你的美，怎么那么美， 你这么美，你这么美，这么美，你这么美，美美 心价就是九朵玫瑰，等于满分的恋爱心动感觉，感动像综合巧克力般多变，但怎么选择都是快乐滋味，爱情添加了梦想，秘密花园就会浮现，等我们一起去探险，原来爱的甜美就制造在每一个瞬间，保证期限

有人会问我，小莫，那怎样才能让自己过得舒服呢？我真的觉得啊，首先你应该多保持微笑，不是因为幸福才笑，而是因为笑多了才发现自己原来可以这么简单的幸福。不要害怕微笑会有皱纹，那也是生活美丽的勋章。还有啊，你要多多的锻炼身体，因为有研究表明，能够坚持跑步的人，幸福感通常比不运动的人要高，当然其他运动也一样。还有你必须要早睡，因为晚睡会变丑嘛，这就是早睡最好的理由。别每天说啊，今天一定要早睡，然后在睡觉的时候拿着手机又缴械投降了。 逝去的光彩不复还，迟迟念难耐这一生的变幻，如浮云聚散，迟结这沧桑的眷恋。漫长骤过光阴褪减，欢欣总短暂，未再返。哪个看透我梦想是平淡？曾遇上几多愉快，编织我交错梦幻。曾与你真心的臂弯，伴我走过患难。奔波中心灰淡，路上纷扰波折再一关，一天想到归。

说的就是关于女士的容貌，再来说说中国的男人吧。中国男人的丑似乎已经成为定论，你走在大街上看一看，他们穿着松松垮垮的 T 恤短袖，没有一件合体的西装，更不会打扮的男人，大腹便便，油光满面，既无情趣也无品味。因为我们自小受到的教育就是能力胜于一切，漂亮又不能当饭吃，把时间浪费在这上面干嘛呢？但事实又是如何呢？据说林肯总统曾在面试之后拒绝了一位才华横溢的应聘者，幕僚问他原因，他说我不喜欢他的长相。幕僚不解地说，难道一个人长得不好看也是他的过错吗？林肯回答说，他得为自己40岁以后的长相负责。一个尊重他人也尊重自己的人，如何会允许自己着装随便，形容憔悴呢？没有人义务通过连你自己都不在意的邋遢外表去发现你优秀的内在。

小姐，郭婉莹的故事许多人都读过吧？她年少的时候美丽而富有，众星捧月，文革时期她沦落去扫厕所，即使在那样的岁月里，她依然精心打理容貌。她在煤球炉上蒸蛋糕，看书的时候用镊子翻书，尽量保持着从容和优雅。以貌取人，取的并不是美貌，而是好看。好看是什么意思呢？好看就是眉梢眼角见清风明月，是举手投足里赏心悦目，是在最落魄的岁月里依然保持优雅与从容。我们见过太多这样的人了，仗着财大气粗便对人颐指气使，身上穿金戴银却毫无礼仪，这样的人太不好看了。好看绝非肤浅的美丽，它是一个人剥离了外表之后的素养，是放在浩瀚人群里也能一眼分辨出的气场，这就是灵魂的样子。

但你什么时候有空嫁给我呢？看着他笨拙地提起那个两人都不愿意面对的问题，空气一时安静了起来。望着窗外，他的思绪飘了很远。可能时光恰好，你的眉眼带笑，那年初遇，容颜清澈，眼波流转。从此，男人就把她当作小女孩去宠爱，像所有不甘寂寞的恋人一样，他们相拥着躲雨，跳舞到天明，不去想是否能有未来。那个时候，在一起的日子总是短暂又绵长，世界之大，眼中只有彼此，良辰美景，只想与你虚度，其余的谁去管他，交给上天不就好了吗？可是我们只有在经历世事之后才能明白，上天会有最好的安排，喜欢就能在一起，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谎言总是会令年少的人们深信不疑，而错过了就只能是一笑而过，却依然选择相信，毕竟我们那些磕磕绊绊的青葱岁月全都靠着支撑过来，除此之外一无所有。生活不是童话，我们不过都是凡夫俗子，会厌倦，会争吵，会猜忌，会决裂，没有办法永远浓情蜜意，没有办法逃离世俗轮回，像所有无疾而终的恋人一样，分手要分得干干净净，不要拖拖拉拉。潇洒转身的时候，任谁都想保持优雅，却每每在午夜梦回的时候，在泣不成声里一次次的自我麻痹。都说青春是一本太过于仓促的书，曾那样轻易的挥手道别，而沧桑的二十年之后，我们的魂魄却是夜夜归来，因为心里曾经住着一个人，久了就会变成习惯，听到某首歌会想起，吃到某个食物会想起，去到某个地方也会想起。原本以为我已经把你藏好了，藏在那样深那样冰冷的心里，可是不眠的夜依然很漫长，早生的华发又泄露我的心上。故事如果到这里结束，怕是和多数人的经历一般无二哈。可是上天偏偏是爱开玩笑，安排他们二十年之后又重逢了。哎，当年是我甩了你吧？什么？明明是我甩你好不好？细数当年那些一时冲动的气话，一字字一句句他们都还记得，却可以笑着说给对方听，就像是今年的伤疤，不痛也不痒，但印记早已印刻，触目惊心，想忘都不能。女人回过神，昏黄的灯光之下，男人清亮的眼睛正在不依不饶地盯着自己。哎，我问你话呢，你忙归忙，你什么时候有空嫁给我？其实再次遇到女人的那刻起，他就知道理智这东西在他面前都是无用的。他决定就任性这一次，整理好自己的生活之后，像当年一样，他原原本本地来到女人身边，这一次不想再错过。他把提前备好的戒指投在面前透明的玻璃杯，推向他，喝就是答应，不喝就是不答应。他等待着女人的选择，却好似早已料到结果，却仍然愿意孤注一掷。他明白，相守若能如此的简单，当初又何须分开呢？他和他之间隔了长长的二十年，不是你一言我一语就能一笔带过，重新来过，彼此早已不复当初，给过去找个理由，画个句号罢了。结婚的礼物我会寄给你。女人眼眶微红，转身离开，消失在雨夜里，背影不复当年潇洒。过去就让它过去吧，来不及从头喜欢你了。时间的洪流里，我们终究已回不去，我还是把你让给了别人，把我的一生也交付给别人，唯独那份心动永远会留给你。这世间总会有那么一个人曾让你心动不已，可不知何时起那种感觉就不再有了。你渐渐习惯这样的生活，直到重逢方才明白，并非失去了心动的能力，却早已失去了拥抱的权利。也好，我们就这样弥散在陌生的风雨里吧，从此天各一方，两两相望。时间没有等我们，但我记得那年阳光灿烂，你眉眼带笑，心动的刚刚好。 有多久没见你，以为你在哪里，

事，还有就是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，大家觉得怎么样？听了之后有什么样感想呢？长得好看的人活得不一定好看，但是活得好看的人一定会让你觉得长得越来越好看。有人说这是一个看脸的社会，我倒觉得这个社会就应该看脸。脸经常能反映人的生活，折射人的气质，彰显人的精神状态和生活情趣。毕竟一个人的脸就是他生活的样子，在这个看脸的社会，请你对自己的脸好一点吧。我是小莫，感谢各位的陪伴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。